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空气质量播报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为您安排的城市文化范儿节目。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5月21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七，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4和9。来先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小满节气，小满的含义是下熟作物的籽粒开始灌浆饱满，但是还没有成熟，只是小满还未大满。受到降雨云带的影响，从昨天夜间开始北京出现了小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天气持续，雨势平缓，量级为小雨，夜间南部地区小到中雨。今天北京阴雨绵绵，气温低迷，请朋友们增衣保暖，以免受凉感冒。而且受到降雨影响，能见度只有1到2公里，路面湿滑，司机朋友一定要谨慎驾驶，控制车速，注意交通安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有小雨，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8度，最小相对湿度70%。今天夜间阴有小雨，南部小到中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90%。白天的最高气温18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4度。今天呢有降雨，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4，不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2，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这一时段城区主要联络线的交通压力都集中在进城方向，京通快速双汇桥到四惠东、蔡慧营南路、莲石东路还有西直门北大街、万泉河路以上路段都是进城方向持续车多，其中建议准备走京通快速的朋友绕行朝阳路以及广渠路来行驶。 中国山水画中的文化密码，中国美术馆举行的铁柱山川刘三奇山水画展，让大家对中国的山水画有了新的理解。究竟中国山水画有哪些流派？从古至今的发展又有哪些演变和创新？我们怎么欣赏中国山水画？城市文化范儿今天和大家一起探寻中国山水画的文化密码。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中国画从创作题材来看，最早出现的是什么题材的画呢？ A. 人物画， B. 山水画，C. 花鸟画。 今天呢，我们要邀请到有关的专家来解读中国山水画中的文化密码。那么第一道题呢，就是中国画从创作题材来看，最早出现的是什么题材的？是人物画、山水画还是花鸟画？如果知道答案的话，您可以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国家体育馆大型全景科幻演出《远去的恐龙》亲子套票。经过去年的预演之后，《远去的恐龙》上周开始正式公演了，用最新的高科技来展现恐龙和他们生活的世界。来，大家加油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时值马克思诞辰200周年，马克思及恩格斯亲笔手稿各一件今天在北京拍卖。上拍的马克思手稿为马克思伦敦笔记手稿中的一页，手稿主体为英文，其中夹杂着德文。另一件将上拍的恩格斯手稿被认为因为恩格斯1862年11月给军事总汇报的公稿。 马克思伦敦笔记手稿估价为100到120万元人民币，而恩格斯的手稿估价达45万到55万元人民币。北京保利第42期书画精品拍卖会将于今天举行，地点在北京四季酒店。这次拍卖一共推出了大方中国书画精品专场、满月高山中国近现代书画专场、七庙中国古代书画专场以及禅境中国当代水墨专场四个专场，一共有1000多件拍品。其中由美国藏家张大千弟子唐红家属提供的唐红旧藏近20件作品，包含了近10件的张大千的作品，以及黄宾虹、启功、李苦禅、于右任等名家的墨迹。再来关注展览方面，黄永玉的紫砂壶日前这个展览在中国美术馆开幕了，展出的181件作品都是94岁的黄永玉先生近年来创作于江苏宜兴的新作品。这次展览以紫砂壶为载体，借助紫砂篆刻工艺半绘半刻而成，所绘的内容主要是143个水浒人物和十几个陪衬人物，另有八仙图、九仰图等等这些小品。黄永玉是中国当代著名的艺术大家，他是重彩写意画的开拓者，画风自成一格。他的艺术创作还涉猎艺术设计、玻璃艺术和陶瓷艺术等宽广的领域。本次展览将持续到5月29号。最近《灵之所在，魂之所系》匈牙利艺术研究院作品展在今日美术馆开幕，展览展现了当代匈牙利人的真实风貌，意在用艺术架起东西方交流的桥梁。这次展览通过丰富的艺术作品，全方位多视角的介绍和展示了匈牙利现当代艺术的发展概貌，呈现艺术家在艺术创作上探索性与创新性的成果。展览将持续到6月10号。再为您推荐几本近期出版的文化类书籍，由央视国家宝藏独家授权的同名书籍《国家宝藏》最近由中信出版社出版，书中全部内容经故宫博物院等九大博物馆专家亲自审校修订，《千里江山图》《越王勾践剑》《大克鼎》等27件珍品国宝将在书中完整呈现，节目中大量未播出的内容在书中也有所收录。口述史周口店记忆近日发布，为周口店遗址发现100周年系列活动拉开了帷幕。周口店记忆的编者采访了21位学者、专家、管理员、老讲解员，他们深情回忆了在周口店遗址工作、学习、生活时的点点滴滴，以及周口店遗址对他们人生道路的影响。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坐进歼十五舰载机座舱置身无重力的太空舱实验室，这样一批最新的科技成果在前天刚刚开幕的北京科技周主场活动中和大家见面了。本届科技周主场的展览面积有11500多平米，分室内室外两个部分，通过展板、展品、视频、图片、互动体验等方式推出了460多个展项。本届科技周的布展大量采用了 VR 虚拟现实还有 AR 增强现实等形式，互动体验效果强烈。本次科技周将持续到26号，您可以凭纸质门票或者线上预约来参观，纸质门票可以在军博的南门出示身份证换取，预约电子门票可以关注2018北京科技周微信公众号。去鸟巢又有了新的玩法，昨天国家体育场鸟巢启动了2018年全新的旅游线路，推出奥运体验项目、京剧秀还有灯光交响秀等等新的单元。在鸟巢贵宾游览线路的金色大厅站新增了全新的小剧场演出鸟巢京韵，演出选取了三岔口、狮子楼和闹天宫三出京剧经典名段，通过真人表演配合动画形成全新的互动效果。而灯光交响秀将从5月份持续到年底，每晚演出4场，以鸟巢为背景打造全新的灯光交响视听秀。在这儿提醒一下男士朋友们，不要再以为吸烟能够为自己的形象加分了。美国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多数女性认为吸烟的男子缺少魅力，哪怕对方抽的是电子烟。而对于女性是否抽烟，男性则不那么介意。 至于约会，超过一半的女性调查对象不愿意与吸香烟的男性约会。谈及原因，大部分调查对象认为吸烟让身上有味道，而且不利于健康。调查报告说，这或许可以解释交友网站上的现象，就是一些烟民在填写个人信息的时候会就是否吸烟而撒谎。看到电影里情报人员惊心动魄的故事，很多人都想有机会了解这个领域。英国就给中学生提供了这样的机会。英国情报机构政府通信总部下属的国家网络安全中心计划今年夏天为学生们开办网络知识夏令营，以便孩子们在必要时帮助国家抵御网络袭击。网络夏令营的名字为网络第一，7月份到8月份在伯明翰等地开办，一期五天课程。课程是免费的，内容包括训练孩子们破解泰码，强化个人设备的上网安全，还有抵御黑客攻击以及如何识别网络犯罪。夏令营主要面对中学生招生，为了吸引女生参加，夏令营计划开设专为女生设置的课程。家里养狗的朋友注意了，您了解过爱犬出生的季节吗？美国研究人员分析了250多万种、近13万条的狗的数据之后，发现夏天出生的狗更容易患心脏病，即使相对不容易患心脏病的品种也是如此。相比平均水平，四五月份出生的狗患心脏病风险分别低20%到27%，七八月份，也就是夏天出生的狗患心脏病的风险则分别高出了47%和33%。研究人员说，或许是因为夏天出生的狗在孕早期更容易暴露于空气污染，导致出生之后患心脏病的风险增加。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FM107.3，AM1026，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先来关注天气，预计本周的前期北京依然是比较凉爽的，今明两天的气温比较低迷，那么最高温只有18到20度。周三京城将重回夏季，最高温再次回升到28度，而周四开始回升到30度以上。相对较低的气温和降雨让北京的空气也是格外的干净，预计未来三天空气质量都是良好。进入五月下旬，北京的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好天比较多，大家可以选择外出游玩。来，我们再来关注交通方面。今天是5月21号，因为谐音是我爱你，不少市民选择今天进行婚姻登记，预计各区民政部门周边的道路容易拥堵，停车资源也比较紧张。说到今天是5月21号谐音我爱你，预约婚姻登记的新人可能会比较集中。一直以来呢，东西城和海淀朝阳都是婚姻登记的大户。今天啊，这四个城区有可能出现登记比较长时间的排队等候的现象。所以呢，市民政局也提醒大家，目前呢，本市市民办理结婚或离婚手续不再受户籍地的限制，可在16区内选择就近办理。为了减少等候时间，新人可以适当的选择冷门区来预约婚姻登记，如果不方便的话，则建议另择吉日。爱书的朋友注意了，今天是2018北京书市在朝阳公园举办的最后一天。本届书市汇聚了300多家国内知名出版发行单位、600个展位，其中展销40万种古今中外优秀正版出版物。广邀各界名人举办朗诵、阅读活动、新书发布、签售讲座、互动体验等，想去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喽。深受北京市民喜爱的北京雨燕飞回来了，而且还在正阳门办起了展览。日前，正阳门管理处举办了正阳之夜关注北京雨燕策动文化扶贫主题文化活动。关注北京雨燕展览也同时开幕，展览展示了北京雨燕的历史文化、迁徙飞行线路和志愿者对北京雨燕的研究情况。本周四，我们还将邀请正阳门管理处主任关占修和专家袁学军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北京雨燕和古建筑正阳门的故事。再来关注京城的演出市场，老舍戏剧文学奖获奖作品话剧《夕阳中》今晚7点半在鼓楼西剧场上演。《夕阳中》如同一个寓言故事，以清末民初的历史背景下发生在北京大宅院的废物一家人的生活境遇，对应当今社会的老中青三代，辛辣的讽刺中透出不灭的理想主义光芒。 第四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出的话剧《行者无疆》今晚7:30在北京国画先锋剧场举行。本剧以张骞出使西域的故事为灵感，以敦煌文化为精神内涵，汲取了《山海经》中的神兽形象，结合超现实多媒体影像风格和音乐风格，以独特的方式带我们走进张骞出使西域的故事。《行者无疆》的创作过程也是一次中西戏剧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中法艺术家在叙事、音乐和影像上为作品带来多元文化的解读视角。 爱一座城市，先读懂它的曾经。旧经济世，一词一世界。老北京民俗，闺女出嫁要陪送嫁妆，过去嫁妆可谓无所不包，举凡木器家具、金银首饰、细软衣物、文玩陈设、日用杂品等不胜枚举，但要看家当行事，富者可给闺女过数十台陪嫁，而贫穷者力不从心，即便为闺女备简单嫁妆，下列物品也不可少。一为油灯一盏，名曰长明灯，照闺女婚后与夫婿白头偕老。二为便盆一个，名曰子孙盆。三为瓷碗一对，名曰子孙碗。四为筷子两双，名曰子孙筷子。上述几物均照闺女婚后能够生儿育女，命不绝后。老北京人为闺女办嫁妆，必有樟木箱子一对，娘家再穷也要陪送樟木箱子。樟木箱子纹理细腻，木质坚硬，表面光滑，香气袭人。其上品除底板外，四壁箱盖共有五面皆为樟木板，次品才仅脸前一面为樟木板，其余皆用杂木板充之，但即使如此亦香气袭人。用它来存放衣物，不必另放樟脑防虫柱，有天然的防蛀功效，加之其四角前脸均有铜制饰物装配，金黄夺目，甚为美观。盆景老北京人也多作为闺女出阁的陪嫁品，一对盆景连同成双的胆瓶、帽筒、将军罐和老式座钟，对称地摆在榆木擦漆的条案桌上，有使喜房生辉。老北京的盆景多为料器制品，主干崎岖，枝繁叶茂，玲珑剔透，灿烂夺目，将其罩在乌木框架的玻璃匣里面是相当美观。 中国山水画中的文化密码，中国美术馆举行的铁柱山川刘三奇山水画展，让大家对中国的山水画有了新的理解。究竟中国山水画有哪些流派？从古至今的发展又有哪些演变和创新？我们怎么欣赏中国山水画？城市文化范儿今天和大家一起探寻中国山水画的文化密码。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中国画从创作题材来看，最早出现的是什么题材的画呢？ A. 人物画， B. 山水画， C. 花鸟画。 哎，那么这道题呢，还要请大家好好的思考一下，中国画最早出现的题材是什么？人物、山水还是花鸟？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国家体育馆大型全景科幻演出《远去的恐龙》亲子套票。另外呢，还有一些朋友问起了我们这个报名又见田园活动哈，又见田园活动，我们今天会公布这个参与的朋友的名单，会在微信上公布，因为我们今天白天还要做一下最后的确认和统计，所以请大家不要着急。好了，那么这道题呢，大家好好的思考一下吧，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吧。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说一说的是中国的山水画。铁柱山川刘三奇山水画展呢，刚刚在北京的中国美术馆举行完毕。那么这次的展览展出了刘三奇近年来在山水画方面的创作以及研究探索的成果。紧接着，中国美术馆还在继续举行不少中国当代画家的中国画展览。在北京经常会有各种的山水画的展览，无论是古代的、现代的还是当代的。那究竟中国的山水画怎么欣赏？中国的山水画中有哪些创新的发展呢？今天我们就要来跟大家一起说一说中国山水画中的文化密码。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节目的特邀展览评论员田达志。田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辛苦了啊，周末这个工作的原因特别忙哈， 是 依然这个周一大清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山水画。一会儿我们在节目八点多的时候也会连线这个刘三奇先生哈，来请他来解读一下这个山水画。那么其实说到中国的山水画，大家可能会想起就魏晋时候这个山水的诗派，有那么一个诗派哈，山水诗派。魏晋时期讲究文人风骨，那个谢灵运呢开创了这个山水诗派。那这个山水画是什么时候兴起的呢？也是那个时候吗？ 这个山水画的兴起啊，其实这个也是一个经历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因为这个最早我们像在这个画像石画像中能发现一些这个，比如像这个盐井采盐，胡汉战争中它有一些这个山水的这种雏形，它是作为这个画的一种背景出现的，那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西方的这种绘画中，其实最早的风景画也是作为人物画的一个背景出现的，比如我们看这个，达芬奇的那个蒙娜丽莎，它背后那个背景就是一股山水，实际上 是吧？这要不仔细看，还真不觉着，因为大家最主要注意还是这个人物。 是是，他实际上当时的那种西方叫风景嘛，就他的风景是作为这个人物的一种背景出现的。那么这个实际上东西方文化都有这样一个发展，都是这样一个同样的 这么一个历程 历程的。对对对，所以说这个山水画兴起呢，到魏晋时期呢，它独立出来啊，独立出来变成一门这个成为一个独立的画科，那是实际上是由后人总结出来的但整个它的发展实际上是有很漫长的一个过程。 实际上在这个北宋初期的时候就分成南方派系江南派系还有北方派系了哈。 您说这个呢，实际上是这个就是在中国画中呢有一个传统的一个理论叫做南北宗论这是明代的董其昌提出的这么样一个理论他认为这个中国画呢应该是这个从两条线从李思训开始，唐代李思训开始画青绿山水的这波人到这个马远、夏圭等等这个呢，他认为是这个北派的北派的他们走的都是这个画家职业画家的这种路线那么董其昌实际上更推崇的是南派，实际上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诗画同学，就王维我们知道一个大师王维王维其实也是著名的画家而且他是这个开创了这个南派，就是董其昌的理论里边他是开创南派直接传到了这个京官董巨等等这些人就是后边这些就是南北宗论所谓的两条线那么这个南派呢实际上就是后来主流的这个文人画 那独立的山水画就像您说的是首创于魏晋南北朝之间是吧？ 对， 那个时候也有文献记载说东晋的画家顾恺之就画有这个雪霁望、五老峰图还有这个有一些比如说还有一些这个山水画论的文章，像画山水序还有序画，叙述的序画像这样一些虽然现在可能那个时期的作品没有怎么看到，但是应该说 这些记载还是有的 这些记载还是有的所以说实际上是就是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这个山水画派就正式独立出来了，而不再是只是作为人物的背景出现了。 是的是的 人物有的是人物变成了其中的焦点缀，因为后来我们看到很多大尺幅的山水画里头人物小小的一点点。 对，因为山水在中国画这个整个体系中还是具有很高的地位，它有讲究写心中之山水所以说是为是这个文人画中表达那个内心情怀的一种最好的手段。 那山水画之前中国画的这个题材主要还是人物为主是吗？ 它实际上有几条线，一个刚才您说的人物画这个是肯定的，因为 人物画它有这种助教化成人伦的这种作用嘛，它画人物这是最直接的。 嗯、 另外呢，比如像这个装饰绘画，它在中国也是很深的一条线、 嗯。 我们在青铜器上可以看到那种饕餮纹、回纹， 各种纹饰、 啊，各种纹饰，它发展出下来的那种装饰性的绘画。 嗯。 另外呢，在这个南北朝时期，宗教就是佛教传入之后，它会有这个宗教对美术的一个影响啊、 嗯， 主要是佛造像。 嗯嗯。 所以这个时候他对就是文化应该是几种大的力量合流之后的一个结果。 嗯，所以说是就是这个人物是其中的一种，还有您刚才说的装饰以及这个佛教题材、宗教题材， 宗教 题材不一定是佛教，宗教题材的 啊，就是外来文化对中华文化的一个影响 啊、嗯。其实刚才您也说了，西方绘画最初他们也是就跟中国的演变一样，也是先人物，然后这个风景啊之类是作为这个背景啊出现的。 对，是这样的，就是说，其实这个是我觉得不仅仅是巧合，其实应该里边蕴含着一种必然性啊、就是人类。最初关注到自身的时候，可能还是通过人的形象来够传达这种。而另外呢，最初的时候，这种绘画的叙事性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画要讲一种故事。比如我们在汉画中可以看到这个像泗水捞鼎啊这种故事。 嗯。 那么在这种，西方的这种油画中，其实也它讲的都是一些宗教故事，它更多的时候是为了传递一种叙事。 嗯。 啊，所以它的人物是必不可少的。 那么应该说呢，对于这个中国山水画的这个兴起和确立呢，确实是经过了一段这个，应该说，这个中外都有一样的一个发展历程哈。 对对，是的。 后来这个达到了一个高峰。那么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的山水画有哪些流派的演变？背后又有哪些故事呢？这其中又体现了中国社会的哪些变迁？融入了哪些中国的文人思想？一会儿我们来继续跟大家说一说中国山水画中的文化密码。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孩子在学习路上奋力奔跑，我们也要更懂志愿填报，不浪费来之不易的每一分。5月26日，教育面对面与精华学校联合举办大型招办视频直播第二场，将邀请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和北京化工大学两所高校招办负责人做客直播间，实时回答家长提问，详细介绍最新招生政策、招生专业、录取比例和注意事项。收看直播微信搜索精华学校，关注精华学校微信公众号了解。 你有多久没有静下来专注地吃一顿饭，仔细地品尝水果，想象着食物在每一个雨天吮吸露水，在每一个灿烂的日子沐浴阳光。 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农业局联合推出系列活动《又见田园》。 5月24日，第一期活动《城市文化范儿》正在招募10个家庭走进中国西瓜之乡大兴庞各庄镇，品尝大兴西瓜，感受百年种植历史。 关注《城市文化范儿》公众号，让我们又见田园。 中考还剩短短一个月，关于升学政策，怎样才是权威？怎样的答案才靠谱？直面各大高中招办负责人，得到您想要的答案。5月27日，精华学校与教育面对面联合举办《加油考生》中招大型视频直播，特请东城、西城、海淀重点中学招办负责人到直播间，为家长提供本校招生政策细节、志愿填报注意事项指导，实时解答家长疑问。微信搜索公众号精华学校中考研究院，或拨打400-650-7766获取观看方式。 确认过声音，我遇见对的人。 哟，遇见谁了？ 遇见我喜欢的主播了。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决赛来了，声音的巅峰之战即将打响，数十位主播新秀全力发声，严谨新闻范儿、娱乐综艺范儿、激情体育范儿，

啊，对，这咋是人物画啊？ 人物山水和花鸟相比来说，人物是最早出现的， 人物最早的， 其他都是这个背景。 然后是山水，后来是花鸟啊、 哦，花鸟是出现最晚的哈， 宋代的时候 答对的朋友很多，田先生给我们先选一位幸运的朋友吧。 选个五吧。 选五 对，因为今天不是521嘛，咱们先选个五。 好，来，请我们的编辑数数第五位答对的朋友是谁？那么第二道题呢是《千里江山图》。啊，这个也是前一段时间有展出过的哈。 对，在故宫展出的。 是啊，这是王希孟多大时候的作品？18岁、38岁还是88岁呢？这道题当时我们在办公室讨论的时候，大家很出人意料啊，就是。 我觉得这道题大家应该都会答对吧，因为当时好像对这个事儿，媒体好像做了很多报道呢。 是的，但是可能未见得会就是。注意到这个点上，你知道吧、啊、可能对于画本身可能更多的注意。 当时好像有一个点叫天才少年嘛。 啊、你看你又提醒大家了。来，朋友们好好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国家体育馆大型全景科幻演出远去的恐龙亲子套票。那么去年是预演，上一周呢他开始正式公演了，用高科技的手段来展现恐龙和他们生活的世界。来，第一道题，第五位答对的朋友叫泡泡鱼，这位朋友恭喜您。如果这个您留意一下哈，我们的编辑稍后会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那么最近呢，中国美术馆在连续不断的举行一些中国当代画家的中国画展览，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要跟大家说一说中国山水画中的文化密码。那么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本节目的特邀展览评论员田达志先生，一会儿呢也会在节目中连线画家刘三奇先生。那么刚才呢说到了这个中国画呢，您刚才也跟大家说到了，就是中国尤其是这个山水画派它正式确立应该是在魏晋的 南北朝时期、啊、 魏晋南北朝时期哈、嗯、那么网友天飞问，他说这个中国画给我的感觉就是以墨色为主，色彩比较的少，甚至有人就是用纯墨黑白的哈这种、 嗯、 那么这个中国的这个山水画，您刚才说了从魏晋南北朝时候确立的时候的确是以墨色为主吗？ 这个事儿呢得分两个层面来说。 嗯， 第一个来说呢，就是说用墨是没错的哈，但它色彩呢也并不是说用墨就没有色彩。它中国画讲究就是说墨分五彩，就是浓淡干湿啊，像墨本身它就有这种不同层次的颜色能出来，这是第一啊。第二呢，就是这个墨本身呢，它是因为水墨嘛，它是要和水在一起的。 嗯， 我不知道大家就是有没有自己做过画画的时候，其实画画的过程中就是一个不断的。失控，再不断的把它调回来， 嗯， 再就是控制与失控这样一个过程。因为您一下笔想要一个效果，可能这个效果出来之后， 或者轻或者重， 对，就得调，就得往回来收 啊。 那么水墨这种东西，它出的随机效果和这种控制失控，就它更容易失控。 是啊， 所以它的表现力 宣纸， 对，所以它表现力就更丰富 啊， 就是它失控的。程度深，那么他要把它拉回来、所以这个随机效果的这种出现，实际上正是中国画这个墨和水的一种千变万化、这个是油彩所不能达到的，油彩要想达到这种随机的效果很难呢、另外从第二个层面来讲，就是说中国画里边的，其实从大的概念来说，中国画最大对世界绘画最大的贡献是线条，就是讲这个齐白石用一根线条就把这个海和天分了出来。这个中国画是用线，因为后边我们会讲书画同源的问题，就是毛笔的这个线条的问题。在西方的绘画中，它是用色彩和色块之间，它是轮廓是不是清晰的？大家看油画那种，尤其是古典油画，它是没有清晰的线的。这个线的概念是中国人对世界的一个概念。我们说海天一色，但中国人一条线，海和天。那么油画表现是怎么样的？就是渐变。所以线也是中国画对世界的一个重大贡献。 但是我听出来刚才您说的就是中国画实际上就是最开始的还是以这个就是墨色为主，但是因为墨有浓淡不同，所以你们不认为那叫没有颜色。 对，我们觉得那还有很丰富的层次。 但后来我看的中国画就是其中还是会有一些这个淡淡的颜色，比如说像红色会加的比较多哈，有时候也会加上一些黄色之类的。 对，其实中国画的颜色其实是很丰富的。 然后就是青绿山水。 青绿山水，浅绛山水啊。 等等啊。 对，就不单单是加这个颜色，而且是这个宝石磨制出来的颜色哈。 对， 千里江人图这种青山， 刚才您说到的那个，对， 才能流传这么久，颜色还这么的美艳。 因为那个时候的那个颜料都是矿物颜料嘛，就是自己拿石头要磨嘛，画家要自己磨颜料的那种，所以那个石头它天然的颜料，它就保持的颜色就会很长久啊。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对于这个中国画还是非常感兴趣。网友非同小可说，一说到中国山水就是什么气韵啊、筋骨啊，可虚幻了。其实我真的不太会欣赏的啊，确实中国的山水画有自己独特的审美体系哈。因为我们看去查这些资料也会说有什么气韵、思景、笔墨之类等等这样的说法哈。 这个实际上是就是因为中国的画论历史也非常之长啊。这个实际上提出这个刚才您说的那些气韵等等这些概念呢，是南北朝的时期一个叫谢赫的这个美术家啊，他也画画，他提出了六法，就是所谓的这个气韵生动啊，古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摹写，就是这个是学习中国绘画史必学的，而且要必考的一道题、就是中国绘画的欣赏方法这个六法。当然很多画家就是大胆创新的时候也说啊，我不要六法，是我自用我法。这个呢，但是从绘画史的角度来讲，这个六法在提出对于中国绘画的这个发展还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啊。 这六法哈，这六法您给大家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六法呢，就是最重要的，就在中国画的一个概念，就是气韵，对吧？气韵生动，这个东西其实是很抽象的啊。就是我们在这个有时候在做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中国人的这个东西是很难把握的。比如你像这个倪云林的那个画啊，水竹居图。他用了两个字形容他这个画，叫荒寒。这个在英文中就你找不到对应的词把它翻译过去。它实际上表现的是一种意境，就是你看那块孤零零的一个树在那儿，然后远处的那个山就感觉就特别萧索，特别就让人看着都特凄惨的那样子。但是它就是几笔就表现出来了，它是传达这样一个意境。那这种意境的东西它实际上是在西方绘画中是没有对应的概念的。因为西方的绘画直到这个现代主义出现之前都是追求写实。它传达人物情绪它已经可以了。像这个蒙娜丽莎它有这个微笑传达给你，大家觉得微笑是个谜，已经是很高的境界了。但是你说它传达一种这个气韵更抽象的东西它没有。 所以说就是中国画很多就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对，其实这个也不是说不可言传，因为气韵呢对于山水来说还是比较好理解的。因为山水画呢它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才讲那个南北宗论，那么这个南宗实际上是文人画。文人画呢讲究一笔草草不求形似。它一定是要画出来这个自己对这个事情的一个理解。实际上按照我们现代的美术理论讲，这就是表现主义嘛。就是要把自己内心中对这个山水对这个水的这种印象表现出来。而且它不要求这个画的山水有实物一一对应的这种山，它不是写生。就我可以去写生，可以从自然中施造化，把自然中的这些形拿到我的绘画中来，但是在我的绘画中，我的这个山我的水是可以我自己经营位置的，就是刚才我们讲我可以自己做各种各样的这种调整的。没有真实的山水，而是一个心中的山水，就是有点像陶渊明讲的那个桃花源记，这理想国啊，他会的绘画是他心中的这种理想境界。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还有就刚才您说到五代后来之后有这个北派山水、南派山水等等，像北派山水的这个代表人物这个金浩和他的这个学生关同，他们其实也是有一套这种体系，亦或是南派他们也有自己的这种说法哈。 其实这个理论呢，经如果是仔细去研究的话，会发现其中也有一些问题，就是南北宗论内部其实是有些矛盾的啊。像您说这个关同他们这些人，他实际上就是为什么后来把他归到于北派呢？实际上就是他的这种绘画风格是比较粗犷线条，就北方表现的是北方的山水啊，就是北方的山水还是有特点的， 上突微风，下看穷谷啊，就是这种特巨幅的，你听这个词儿就能明白的意思。 就是他画的是北方的那种山水。那么他在古代大家知道，由于这种信息的传播的没有那么便利，然后交通也没有那么发达，所以绘画的这种地域性是非常明显的，就是北方的画家画出的就是北方山水，那么你就是这个黄土高原上的画的就是西安的这陕北的这种情况，所以它的交通没有那么便利，那么到现在是到现在的时候呢，这种信息这么发达，然后交通这么便利，其实我觉得这个画家画成什么样更多的是一种个性，或者是一种师承，或者是一种他的一种对艺术的他的一个理解啊。 对，刚才说的是这个北派，像南派就是这个董源还有巨然， 对， 他们是那时候比较这个南方活跃的这个画家。 是， 那么他们就是 应该说在长江中下游哈，这种就很少有这个像这个什么险峻的奇峭的山峰， 对对对， 南派的画家主要是这个平缓连绵的这个山峦啊，林路小溪啊， 对对， 山村渔舍啊，都是这个江南的这种很动人明媚的这种景色。 是的是的，对，他就是跟他居住的环境、生活的环境还都是有关系的。 那么说到这个中国画的这个思想的这个体系啊，我们来说说构图。因为如果学素描画，我们上这个小学中学都会学过，就会大老师会教你有什么纵深啊、聚焦啊，这种说法。那么中国画的构图有没有自己的这种套路或者是一套这种体系呢？ 实际上呢，就是说这个刚才您说的纵深也好、聚焦也好，这都是西画的一些概念，就是中国人现在把它拿过来研究中国绘画的时候，又借用这个概念来解释。但其实在中国画中呢，这种关于对应构图的来说，它实际上就是刚才我们六法中提到的这个经营位置。经营位置呢，实际上中国人的这种视角呢跟西方不太一样，它有按照艺术史的讲呢，就是平远、深远、高远。就是它的画是可以变换焦点来构图的。就是不见得是你看到的这个就一比一的实景，它不以刚才我们介绍过的不以描绘实景为目的。所以它的这个视角就出现了三种视角啊，就是平远啊，就是我们在纵深中可能不在同一个视线范围之内的啊，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地平线的表现范围就是4公里嘛，再远的我们就看不到了，因为地球是圆的嘛，但是在中国画中可以把更远的东西都表现出来啊，这是平远啊，高远就是我们在山脚下可能是看不见山顶的，只缘身在此山中嘛，对吧？所以就看不到真实面目，但是在绘画中我人既可以站在山脚下，也可以把整个山的面貌表现出来，所以这个就是中国画对山水的一种独特的理解，造成它有这种不同的这种视角。 那么网友米电扇他说，我对中国画记得最牢就是留白。中国画里的留白确实是有很大的学问哈，也是咱们中国画的这个专属。古人有一句话叫疏处可走马，密处不通风。应该说这个就是这种变化多姿才能体现出这种画面的美感哈。 因为这个留白呢，实际上在跟中国传统的这种阴阳观念有很密切的关系。因为中国人从来不认为就是事情是一方面的，所以他绘画呢，就是他认为一笔下来之后，可能某这边为阴，这边就是为阳。那么同样的一幅画上的话呢，这个有笔墨的地方是阳，那么那个没有笔墨的地方就是阴，或者有笔墨的地方是阴，有没笔墨的地方就是阳，它是这样一个相对应的概念。所以他把留白呢也作为一种表现绘画的一个形式。 对，中国画最忌就是满，太满了就觉得这个画太死了。 对，而且这个留白呢还涉及到一个构图的问题，像刚才您提到的这个 疏处可走马，密处不通风。 对，这个实际上就是你像夏圭啊、马远他们都有这个马远叫马一角，他专门在这角上画图。夏圭叫下半边，画一半儿啊，他都是有一些这种在历史上都是有一些这种他自己有一些探索啊，就是对这个和当时传统的这种不一样。 所以即使是留白，它其实也是表现出某种东西，由你自己来想象。 对对对对，是，它很多都是功在画外啊。 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好，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再把第二道题给大家重复一下，朋友们再好好思考一下。 中国山水画中的文化密码，中国美术馆举行的铁柱山川刘三奇山水画展，让大家对中国的山水画有了新的理解。究竟中国山水画有哪些流派？从古至今的发展又有哪些演变和创新？我们怎么欣赏中国山水画？城市文化范儿今天和大家一起探寻中国山水画中的文化密码。来看今天的第二道题，有一幅著名的山水画就是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收藏于故宫博物院。《千里江山图》是王希孟多大时候的作品呢？ A 18岁， B 38岁， C 88岁。 来，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国家体育馆大型全景科幻演出《远去的恐龙》亲子套票一套。那么我们上周以及本周末报名参加我们这个本周四应该是周四去参加这个又见田园哈，去大兴 品西瓜、摘西瓜、看西瓜活动的这个获奖朋友的名单，不是获奖了，应该是中选朋友的名单，我们会在今天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公布了。那么我们刚才呢，请这个田达志先生呢，也给我们探讨了很多关于这个中国山水画哈，它的这个起源以及它的一些这个一些技法，我们来如何欣赏哈。 嗯。 那么说到这个山水画呢，我们接下来就要连线当代著名的画家刘三奇先生，因为呢，铁柱山川刘三奇山水画展刚刚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行完毕。对于这个呢，刘先生应该也有很多想说的。您好，刘三奇先生。 哎，你好。 哎， 主持人你好。 您好。那么说到这个山水画呀，我看到有人这样评价您的这次刚刚结束的展览，说这个刘三奇笔力沉雄卓厚，突出强烈的精石气韵。您一直对浓厚墨色的使用是情有独钟的是吗？ 是的。 嗯，来跟我们讲一讲您的这个感想。 这样的，这一次呢，我的个人山水画展呢，刚刚在中国美术馆刚刚举行，而且也是昨天才刚刚闭幕。这一次的山水画展的主题就是叫做铁柱山川。为什么叫铁柱山川呢？因为一直以来呢，我对山水画的创作的风格追求，我自己是比较喜欢浑厚、比较苍润这种风格类型的。所以呢，这也是一直贯穿在我的个人山水画创作当中。所以这一次展出的这批作品也是以这个主题为主的。所以呢，我想就是通过这种笔墨厚重浑厚的这种风格追求来展现我的个人风格追求。 嗯，那么在这个近现代的绘画史当中，走厚重路线的山水画家也有不少哈。刘先生，那么哪些画家对您的这个影响会是比较大的呢？ 讲到这个风格追求呢，当然每个画家都会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在中国美术史上找到自己的一些参照，或者一些模仿，或者一些临摹的对象。作为我个人来讲，由于我的学习经历，或者我的这种从美院毕业之后这种工作的经历，使我自觉就选择了这种比较浑厚的这种风格。为什么选择这种风格追求呢？我从我美院毕业之后，由于我也工作的过程是也开辟过一些当过美术编辑，也开辟过一些美术的专栏。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老师也给我提了很多意见建议，他们给我的指点就是说作为从事山水画创作，应该开始我们应该要除法乎上。为什么除法乎上？我们应该哪一些历史上或者说传统上一些比较好的大家公认的大师来参照来学习。所以我自然而然也就选择了近当代山水画中一些大家公认的山水画大师，像包括黄宾虹，像包括李可染，像包括陆延绍，像包括广东的那个赖少奇等名家大师。我也一直以这些名家大师为参照和学习的这种为标杆，为对象。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些山水画大师，我发自内心的也是不断去学习去揣摩。这个也就是我刚才说的这几位大师，就是我比较喜欢的，而且一直也是作为我学习的一种对象。 嗯，网友芊芊说想问一个问题，他说中国的画家都会写书法吧，还用学素描吗？一直都说这个书画同源，我知道您也是喜欢写书法的，这是不是也是咱们中国画家的一个特点呢？而且咱们中国画家的这种基础学习其实和西方的绘画也是不太一样的哈。 对的对的，作为中国画，其实大家都知道中国画它强调是书画同源。为什么是书画同源呢？其实中国一直我们都知道中国画的创作的工具是毛笔，它毛笔就是运用毛笔去表现对象的。那怎么表现对象？那肯定是要通过线条来表现。这种线条本身就要求它，中国画的线条它是每个线条它是有生命力的，它是有情感的。这不是说像西洋画那种，西洋画它可能讲究只是一种手段而已，它只是强调的就是一种立体的一种素描的，或者说一种 平一种透视的一种感觉，但是中国画它强调就是写意性的，就是说书法为什么书法它就是有概括有提炼的，就是有每个线条它就赋予每个线条它有感情有生命力的，所以它这个线条的要求就比较高，所以为什么很多中国画家必须要求他要练习书法，因为你只有把线条练好了，但每个线条的表现力就可以不断的去提升，去丰富它的内涵。或你线条不好，或者说你的线条掌握不好，那可能你在中国画上的这种表现力啊，它的内涵就不够充分。那不够充分，特别是中国画的写意性的话，它你如果线条都不够充分的话，那你这个画你肯定就不够耐看，也不够内涵，也不够充分。这个跟西洋画是差别比较大的，这个也是跟中国的传统审美要求跟审美体系是有点差别的。有时候中国画它是讲究这种意到比不到，或者有时候比到，但是它意又更多，所以这种就是一种是自我中国画的自我的这种审美体系来的，它是一脉相承，也是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中国画家的要求，为什么为书法的要求，我觉得它是有渊源，而且是有原因的，而且我觉得这个是比西洋画是更超一层的，更超过一层的，我觉得是它有这种优势跟优点在这里面。 嗯，那么您也是一直也是这个书画同源，既是这个画画也在练习书法是吗？ 对对对对对，而且我一直因为什么是强调这种厚重的这种风格追求呢，因为我也是跟像近当代的一些书画这种大师，他强调中国书画发展到近当代，它有一个里程碑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现象，就是金石入画，特别到了像清末，像包括吴昌硕啊，包括黄宾虹这些大师的这种中锋用笔金石的这种画风融入。引入到绘画上来，这是使中国画向前发展了一大步，我觉得这个也是有原因的，所以我个人也是一直喜欢就是强调这种浑厚中锋用笔，而且是力透纸背的这种感觉，我自己也比较喜欢这一路。 嗯， 而且呢就想只是说我借用了山水这种主题或者这种形态来表达我对中国画的风格的追求，这个是很关键，特别是中国画画到最后它是要讲风格的，它不是说我只是为了画山水而画山水，它应该就是超出了这种山水的这种形态，表现你的个人追求，我是追求是浑厚的，或者我是追求是属于阴柔的，这个是每个人的追求不同，但是它应该是有方向有风格有自己的形式表现的，就是这样。 好的，好，非常感谢刘三奇先生在节目中跟我们所做的交流。好，谢谢您，再会。 嗯，谢谢，谢谢。 嗯，啊，那么其实说到这个中国画的这个书画同源哈，这个也是这个很有历史，而且也是应该算是咱们这个中国这个文艺理论的这个最基本的。 对，您不问这个问题，其实关于书画同源这个事儿呢，我也想再多说两句啊。 嗯， 因为这个我自己理解啊，书画同源呢，大概有三个层面的意思啊。第一个呢，就是说它的工具和材料是一样的，那么不管是书法和绘画，都是用毛笔、宣纸，这个材料是同样的。嗯，这是第一个层的意思。第二层意思呢，就是中国的这个文字它是象形文字，它是起源于绘画，就是起源于符号啊，它从符号慢慢演变成一种文字，它跟这个字母的拼音文字是不一样的， 是， 所以它的这个审美是跟绘画是同源的， 嗯， 啊，这是第二个 层面。这个形是很类似的， 对，因为它是象形文字嘛， 对 吧？哎，另外第三个层面，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层面， 嗯， 就是书画在中国都是从事这个。作者和欣赏者都是同一批人，都是文人画，就是写书法的， 嗯， 画画的，在中国的传统上都是文人，那都是文人的绘画，文人的书法，他是作者欣赏者是同一批人，因此他有一个相同的这种审美趣味， 嗯， 就是我们欣赏书法的那种趣味和欣赏绘画的趣味其实是相通的， 嗯， 那这个所以从这个三个层面来讲，这个书画同源的这个事儿来说，就是您看书法和看绘画其实是通的，相通的， 嗯。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5月21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7，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4和9。那么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有小雨，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8度，最小相对湿度70%。今天夜间阴有小雨，南部小到中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90%。白天的最高气温18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4度。今天有降雨天，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4，不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8:33，来看一下路面情况。西五环南向北方向受早间老山桥事故影响持续车多，另外这一方向在廊伐西桥到宛平桥又分别发生了3起事故，目前队尾已接近廊伐西桥，拥堵超过14公里。那么请大家一定要在行车的过程当中注意安全。 中国山水画中的文化密码，中国美术馆举行的铁柱山川刘三奇山水画展，让大家对中国的山水画有了新的理解。究竟中国山水画有哪些流派？从古至今的发展又有哪些演变和创新？我们该怎么欣赏中国山水画？有一幅著名的山水画，就是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收藏于故宫博物院。《千里江山图》为大青绿设色绢本，全卷画面上峰峦叠嶂，逶迤连绵，繁复的林木村野、舟船桥梁、楼台殿阁，各种人物布局井然有序，是青绿山水画中的一幅巨制杰作。《千里江山图》是王希孟18岁时的作品，也是唯一传世的作品。《千里江山图》后来被当时的宰相蔡京收藏，他在上面的题跋记述了宋徽宗指点王希孟收他入翰林书画院的经历。王希孟20多岁的时候去世，关于他的史料很少。《千里江山图》后在清乾隆年间收入宫中，所以这道题答案是 A。来看第三道题，岭南画派是近代中国艺术革新运动中逐步形成的，它和粤剧、广东音乐被称为岭南三秀，下面哪一位是创始人呢？ A. 高剑父， B. 张大千， C. 徐悲鸿。 来，我们先看看第二道题，《千里江山图》王希孟多大的时候的作品呢？18岁。刚才田先生已经提醒大家，少年天才哈。 对， 其实一般大家会想的会是38或者是88， 因为他是宋徽宗的学生嘛， 啊， 他就是很年轻的时候就把这幅画完成了啊。 哦，真的是画完这幅画以后就没有什么他的技术了哈。 对。 还是算是早逝， 早逝了，就早逝了，就是 有点可惜。 有人说他是为这块费尽了心血， 以一张画而名垂千古的天才少年哈。 是， 没错。好，那么您再选一位幸运的朋友，我们送他们那个演出票吧。 那我们选二吧。 选二，好，我们的编辑看看第二位答对的朋友是谁。那么第三题，我们说的是这个岭南画派的创始人是高剑父、张大千还是徐悲鸿？知道答案的朋友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国家体育馆大型全景科幻演出《远去的恐龙》亲子套票。那么经过去年的预演之后呢，上周它是正式开始公演了，用最新的高科技来展现恐龙和他们生活的世界。那么另外呢，从上周开始以及一直到本周末，我们征集的参加又见田园活动的朋友的名单，我们会在今天发送的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公布，所以请大家来关注一下。好，那么第二道题，第二位答对的朋友是红十字，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会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本台特邀的展览评论员田达志先生来为我们一起这个聊一聊关于中国山水画的一些文化密码。那么刚才说到第二道题，这个《千里江山图》啊，之前也在故宫展出，也算是我们国家最著名的山水画之一了吧？ 对，青绿山水代表作之一。 代表作之一，刚才我们也说了他的简单一个故事哈，他是这个宋徽宗的学生王希孟， 对， 十八岁的时候，穷尽自己的这个毕生的18岁的这个经历吧，画 就把他选到画院里边去，专门画了一张画。 对对对，这幅画就是， 然后徽宗亲自来指点他。 其实这幅图就是也蛮多争议的，其实是吧？ 关于这幅图呢，其实它有很多故事，因为有人说它上面有一些题跋是后人加的，包括等等啊，其实还是有些故事在里边的，就是专门就这张图的故事，其实可以做一期节目。 是是是，我们其实曾经之前也说过，然后因为这个青绿山水呢，它这个青绿的这个颜色是用这个宝石磨出来的。 对。 真的，大家去看了这个现场的这个，你就会发现这个青绿还是非常的鲜艳啊。 是是，那个矿物颜料，它就这种能够保持很长久的这个不变颜色。 嗯嗯，那么在这个历史上，还有哪些能和《千里江山图》齐名？我们又能现在在北京看到的一些这种山水的作品？ 能齐名的还是有很多啊，比如像这个《富春山居图》啊等等。 是， 但是能看到这个就机会非常难得了。 对，像《千里江山图》这种也是。它这个故宫也是有相关的这个规定，对于古画，我们国家就是有规定，这幅画就是至少要休眠3年以上。 对对对，它展出的时间不能超过多长时间，等等都有规定的。 对对对，那么这个网友大雄说，那李可染的《万山红遍》属于中国山水画吗？ 这个当然，这个答案可是一定的。 是 啊，因为李可染先生实际上也是一位这个承前启后、开创这个时代之先的这么一个大家。他对中国画的这个贡献，就是说他。把红色这个引入了这个绘画之中啊，它这个红色的山水，这是典型的这个李可染的这种风格啊。 是这个，您也曾经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讲过，尤其他这个红又很不一般，用的这个朱砂。 对对对，是这样的啊，因为当时呢有一个 宫中带出来的朱砂， 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当时在就是当时想反映山水的时候，那个时期就是很难用山水来表现这种革命情怀。那么可染先生发现了一个什么？很好的方法呢，就是毛泽东诗意山水啊，他用毛泽东的这些诗意啊，比如说这个层林尽染啊，这个万山红遍啊，就这种毛泽东诗词中的语句这种意境，然后通过山水画来表现，然后把这个毛泽东诗意山水变成了这个新中国美术史上一条很重要的一条线。另外呢，这个可染先生对中国画的这种变革一个最重要的贡献呢，我觉得就是他对于这种西方绘画中的这光影的这种引入。就是我们因为万山红遍我们还是有机会看到的啊，无论是在这个拍卖会上还是在这个重要的展览之中，我还是都能有机会看到他，因为有七张嘛，啊，大大小小有七张。我们仔细看万山红遍的时候会发现，就是它的那个山的边缘还有那个树的边缘啊，它都是有一层这个金光。就是它是故意的用逆光的效果来表现的这个山，就是把光的概念引入了。就是在可染先生自己的这种笔记中呢，他也记述过，就是他从伦勃朗的绘画中学习用光的方法。就是在中国传统绘画的山水画中，包括其他的像这个花鸟画、人物画中，是不太强调光的。啊，就 是 啊，因为光对于这个， 尤其是它这个远山就有一层这种淡淡发黄的颜色来。 对对对， 渲染出它这个光晕的效果。 对，因为有光的时候，这个画面就会变得立体，变得三维了， 是， 就是有这种立体感、纵深感就出来了。但传统的中国绘画中呢，它是平面上，它是以线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所以它不太。 对，刚才您说了，中国画用线来表示这个水天相接，这个是吧？ 对，所以它这个不太用光来表现这种距离啊，包括这种质感都不会来用光来表现的。但可染先生仔细这个研究了这个伦勃朗的用光方法之后呢，在中国画中引入了用光的这种方法，画的这种什么东方既白这种就是即将破晓的那种感觉啊，然后山水中这个。就是你看可染先生的山水，你是能看出这是早晨的山水还是晚上的山水，这个是这个对中国画一个重要的贡献。那么在可染先生之后呢，就是形成整个一系列就李家山水嘛，就是大家有包括他的学生，包括可能学他的人，啊，所以对中国画的这种在二十世纪的改变，我觉得可染先生是算是功不可没。 确实是，就是引入了一些这种西方的技法融入中国山水画的创作当中哈。那么说到这个李可染先生，那么近代的中国山水画其实更早有一些名家也是非常的多，而且也像黄宾虹先生、张大千、齐白石、谢志柳等等等等哈，他们其实对于这个中国这个山水画也多多少少都是做了很大的不能说很大，做了一些变革，让中国的这个山水画更能够应该说适应时代的这种发展啊。 对，黄宾虹先生其实我是特别想说的，因为我们以往节目中没有机会谈到这个话题，因为黄宾虹先生他的这个作品呢是一个厚黑浓密，这个就是他那个墨一层一层的 浸染出来的这种效果、 嗯、 其实我们看刘三奇的那个绘画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是有一些黄宾虹先生的影子的、 嗯、 啊，就是他那墨是一层一层的厚，然后就远远看去就黑乎乎的一片。 哎，其实大家好像觉得广东的山水画应该还是比较细腻的 对，这刚才咱们谈过嘛，就是因为现在这种、交通信息的这种便捷，所以使得这个画家的选择上更多的是自己内心的选择，跟地域的关系现在越来越淡化了啊。 嗯、 像黄宾虹先生这个画在当时是黄宾虹先生自己也说了，说我这画50年之后有人懂就他那种画法当时很多人是不懂的啊，就是 超前的， 对，黑乎乎一片， 想法， 但是你仔细去看特别的，就是他那个每一个黑后边都有好几层， 嗯， 而且他是用素墨，所谓素墨就是这个墨要搁在那儿放一段时间啊，然后才能出来那种效果，不断的那种，所以黄宾虹先生的这个山水呢，就是开创了另外一套体系，就是现在很多我们学院派的这个山水画家，其实都是走的黄宾虹的路子， 嗯， 啊，就是把这个一层一层的把这个墨积上去，然后通过墨的这种不同的层次来表现这个空间，来表现纵深，甚至表现光影，啊，这是另外，这跟葛冉先生表现光是另外一种方法， 嗯， 就是他用黑来表现光， 嗯，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事儿， 嗯啊，哎，现在这个还是有不同地域的中国山水画，其实还是有各自不同的特点，是吧？ 还是有特点的，因为这个中国画呢是很讲究传承的一门艺术啊，就是在传统的这个画风上，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西北有这个黄土画派啊，在广东这边一带有岭南画派啊，在长江中下游有这个金陵画派， 嗯 啊，包括现在在东三省还有冰雪画派， 对， 京派、海派等等啊，所以说传统中国画中它是分了这些门派的，那这些门派呢，实际上呢，它并不是说大家这个今天我们就一定要为了成立门派而成立门派，而是说同一地区的这个画家他的这种画风风格主题有一定的相关性，所以大家为了方便研究方便认识的时候，把他们用这个研究者把他们来划分出来。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些主题就在地域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哈。 主题因为画家之间实际上也是互相借鉴互相学习的嘛。然后呢这个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就大家的表现方法更相近，所以可能就更有话题，哎，就是交往也就更多。 嗯，好，那么现在如果大家想看中国山水画的话，最近有哪些博物馆或者美术馆有一些展览可以去看一看呢？ 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很多的啊，因为这个山水画在中国是一个主流的画科。 嗯， 这个不管是中国美术馆也好，北京花园也好，还有这个国博等等啊，这个都是经常举办这种山水画的展览的啊、 嗯、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 对、那最多的可能应该是中国美术馆，它还会有一些常设的展览啊。 对，中国美术馆的东西会多一点啊。 对对对，没错、嗯。好，那么说到这里我们就要来揭晓今天第三道题的答案了。田先生先来选一下第三题幸运的朋友吧，您看看选第几位呢？ 第三题我们就选一吧，这样今天521就齐了。 好，没问题。 中国山水画中的文化密码。中国美术馆举行了铁柱山川刘三奇山水画展，让大家对中国的山水画有了新的理解。说到中国画，我们肯定会提到岭南画派，它是近代中国艺术革新运动中逐步形成的。它和粤剧、广东音乐被称为岭南三秀，是中国传统国画中的革命派，是中华民族绘画史上的一个重要民族绘画流派。创始人为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简称二高一陈。岭南画派注重写生，融汇中西绘画之长，以革命的精神和强烈的时代责任感改造中国画，并保持了传统中国画的笔墨特色，气氛酣畅热烈，笔墨劲爽豪纵，色彩鲜艳明亮，水分淋漓。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是 A。 哎，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应该是 A。高剑父哈、啊、是这个岭南画派的创始人。好，我们也选出来了这个第三道题第一位答对的朋友哈、啊、是我们的微信网友竹子，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会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所有关注我们又见田园活动的朋友们，我们今天下午发出的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会公布能够参与这个活动的朋友们的名单，所以也请大家及时的关注。 了解中国山水画呢，其实就是了解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涵，了解我们从古至今中国文人独特的情怀和气度。现在我们老是说这个文化自信，其实就是要更多的了解我们中国的文化，了解其中的魂。所以今天也非常感谢田大志田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带我们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简单的了解了一下这个中国山水画，其实是哈， 是山水画。 希望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来深入的聊一聊。 好的好的， 好，谢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谢谢。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到这儿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张维，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十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明天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爵士是一种源自国外后来风靡世界的音乐类型，这几年更是在中国异常火爆。最近北京联合出版社出版了美国著名爵士乐史学家、爵士乐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德·焦亚的力作《如何听爵士》。那到底什么是爵士乐？欣赏爵士乐又有哪些门道？五个爵士乐关键元素都有哪些？历史上又有哪些爵士乐高手？这几年中国爵士乐发展到了什么高度？城市文化范儿特别邀请中国音协爵士乐学会会长兼秘书长、中国爵士乐大师黄勇先生与本书中文版责任编辑徐丽子一同和大家聆听深沉的吟唱，感受爵士的张力。 万里长城守护千秋家国，笔墨只言一卷兼修山河，流水江山任你泼墨，走笔游龙多少文人墨客，光风霁月挥毫千秋佳作，厚德载物一派恢弘气魄，自如其人心啊百川万河，点睛人间时代传承功家国，笔墨只言一卷兼修山河，行云流水江山任你泼墨，走笔游龙多少文人墨客，光风霁月挥毫千秋佳作，厚德载物一派恢弘气魄，自如其人心啊百川万河，点睛人间时代传承功德，书写长城书写中国，在我心上雕刻字符匾额，话说长城话说中国，你的敬意有世人临摹，书写长城书写中国， 继续关注到精彩节目。大家好，我是可薇。 大家好，我是志邦。 爱心助农的活动啊刚上线两天，关注的朋友非常的多。手机尾号是1598的邱先生啊发动亲朋好友是连续两天订购了15套，说反正家里红枣都是要吃的，煮稀饭做馒头当零食干吃都行，正好还能帮帮辛苦一年的农民们。手机尾号是6262的赵女士订购了10套，说新疆阿克苏的红枣啊甜度和品相都很 很好，滞销太可惜了，能出点力就出点力。还有1541的一位夏叔叔说啊，只要199元能买到10斤的阿克苏红枣，这个价格能买到这么好的枣子，确实心疼。 是的啊，那对于在新疆阿克苏不懂市场、不知道什么是网络的枣农们来说呢，这些枣就是他们的命运。那几千斤枣子可惜没有销路，只能烂在手里。为此呢，我们发出倡议，帮助枣农销售，3天完成6000斤的任务，仅需成本价199元订购1箱10袋，并包邮送枣上门，单斤划算只要39.8元，划到每袋呢才19.9元。爱心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手机尾号1238的周女士说啊，每袋每斤只划算19.9元。那前天订了一组，今天再来订一组，奉献个爱心，帮帮农民。9213的何小姐说，最近在减肥，脸色不太好。那朋友说呢，可以多吃一点红枣，阿克苏的枣子没话说。还有0017的王先生说啊，自己老家就是农村的，那青壮年都出去打工了，留下来的都是剩余劳动力，老人孩子太了解那种情景了。真正的好东西啊，卖不掉，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它烂掉，太糟心了。 是的，所以才发出爱心助农的倡议，只要199元。能买到10斤的阿克苏红枣，大家放心，都是好枣子，品质没有任何问题，拿回家煮粥、泡茶、熬汤，或者是放在办公室里面小饿小困的时候来上两颗，既养生又充饥，还有上百种的营养成分，是家家必备的天然养生食材。 想想看啊，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今天助农直销价199元，订购1箱10袋，划到每袋呢才19.9元。城里人一杯咖啡、一杯奶茶的钱，就能帮助农民们解决一斤红枣的销路。大家来行动起来，4007106108，4007106108。而且正宗的新疆阿克苏养生红枣，口感、营养都和普通的大枣有着本质的区别啊！3天6000斤的任务，我们一起努力，立刻来拨通4007106108，4007106108，每袋每斤只划算19.9元。而且还包邮送到您家，4007106108，4007106108。 百书园是2019年中国北京市界园艺博览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北京市农业局近几年的重点工作之一。目前由市农业局承担的百书园建设工作正在由蔬菜处牵头，并组织技术单位积极的开展。为向市园会百书园提供系统全面的技术支持，北京市植物保护站多名技术人员组成了百书园绿控工作小组，满足百书园所需的绿色防控技术需求。请听记者王婷婷的报道。 百书园展示以陆地为主，品种繁多，又历经4月春寒和7、8月的酷暑，栽培环境对管理技术、绿色防控等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市植物保护站测报科张志告诉记者， 通过监测，我们发现灯下出现的害虫就有100多种，病害呢也是接近100种。如果说爆发成灾的话，会对我们百树园构成一定的威胁。因为什么呢？我们百树园引进的品种比较多，可能新发的病虫害种类也会比较多，这就是我们的工作难点。 为此，北京市植物保护站全面展示了其成熟有效的绿色防控技术。在延庆区绿富龙盆栽蔬菜生产基地，各种各样的杀虫灯各司其职，用小身躯发挥大威力。北京市植物保护站蔬菜科胡斌介绍说， 这个呢有音乐功能，它里面有个波段可以驱鼠驱鸟，是一种音频，也是风吸式。 除了这种可以驱鼠驱鸟的太阳能风吸式音乐杀虫灯，还有一些景观杀虫灯，既美观又实用。 这是杀虫吗？ 杀虫的，你看，它里面也有个风扇，相比较刚才那个整个美观度比较高，不光是引诱咱们蔬菜，包括杂草、花坛，还有林木上的一些害虫都可以引诱。 而对于那些大型害虫，还有更加高级的雷达双频平阵式杀虫灯为园区保驾护航。胡斌介绍， 这个它就比较强大了，电击式的，无论是多大的虫子，只要能诱过来都能被杀死。昆虫高发期一晚上能诱好几斤虫子。 目前北京市植物保护站的工作人员定期巡检，为满足基地对于盆栽蔬菜的绿色生产做了充足的准备。北京市植物保护站生物防治科科长、高级园艺师尹哲说， 全程绿色防控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从物资储备、技术储备上做了一定的准备工作。技术这一块的话，我们是这个监测预警技术，那边有我们的雷达，就主要是针对咱们园区和预展区迁飞性害虫、突发性的害虫来进行监测的。 对于蔬菜生产中常发虫害 的防治工作，市植保站也实时监测，力争将此类虫害在初期进行有效的防治。尹哲说， 针对我们现在生产棚的话，像我们的黄栏板，因为小型害虫对颜色有一定的趋性，像黄色的话它主要吸引的是蚜虫，蓝色的话就吸引的是蓟螨，一旦发现这个栏板和黄板上有虫了，就会进行下一步的工作。 为了保障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的顺利布展，市植保站针对蔬菜展区的展示品种开展了一系列的技术研究和应用，充分体现了世园会绿色安全生态环保的理念。尹哲说， 我们这个全程绿控的话用20多种技术，我们也是希望今年在这儿做，明年的话如果效果好就可以保证世博会的这个安全。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5年，惠达卫浴。 我是开心麻花的演员玛丽，为你朗读朱自清的细雨。 每当到了春天，春姑娘就和我们一起玩耍，一起成长。每当到了夏天，是我们最最快乐的时刻。春姑娘，请你留下来好吗？和我们一起度过金色童年。 第8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4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乐享端午，感恩父母。6月18日，国图。